Shanghai 2002 Master Loop from Bamboo Crew Yao Come on， 当浓浓夜幕笼罩上海滩，夜巴黎的魅力渐渐展现。不要等待，就是现在 ，Get your body shine， 尽情狂欢，香车美女望眼欲穿，迷人气息慢慢发散，在大都市弥漫。远处浮现那一张张暧昧的脸，妩媚的眼，若隐若现，依稀可辨，好像触手可及的一切，却那么遥远。这样挥霍青春，挥霍金钱，我可以看见天堂地狱分界线，如此清晰的出现在我面前，但弹指一瞬间，塌陷，全部毁灭。我站在精神废墟上四处眺望，用我的饶舌力量治愈你心灵创伤。不要慌，别伪装，走入你心房，打开那扇窗，把面具扔进深深 underground。